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都知道啊，翻译工作非常的不简单，这项工作呢往往由专业的翻译人员或者呢翻译专家来完成。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三位来自新加坡的三位同学，他们却承担起了翻译书的工作。那么了解故事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这个故事的起因呢，和我们国内的一位翻译的专家有关系哈，他的名字呢叫周云逸。他说到呢，儿童文学作品呢应该让孩子们去翻译，因为孩子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成年人所不能的。所以呢，他跟出版社呢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因此呢，这三位来自新加坡的同学就获得了翻译一本书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么看看第一部分的英文翻译 Literary Works for Children。 首先提到了是儿童的文学作品，讲到这个文学啊，它的英文呢是 Literary， 它的拼写是 Literary， 哈，它翻译成中文呢是文学的，那么后面加作品啊，其实这个作品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啊已经提到了，其实呢就是说工作那个词 work， 但是啊同学们注意了，如果说文学作品的话呢，那么这个 work 后面呢是可以加 s， 可以加复数的，所以呢放到一起呢是 literary works for children， 那么合到一起呢是儿童的文学作品，应该让孩子们去翻译， should be given to children to translate，让孩子们去翻译。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孩子们可以看到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Children can see a different world, adults cannot。 这里面呢首先呢是一个孩子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比较容易 a different world， 后面跟的一个词呢是成人所不能看到的，后面看看这个成人这个词呢是 adult，A-D-U-L-T, adult。 这个词啊有两个念法，一个是 adult， 另外呢一个是 adult 啊，都是可以的，同学们呢根据自己的发音的习惯哈，这两个发音都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听的话，这两个发音 adult 和 adult， 希望同学们呢都能够听出来。后面是呢他们所不能看到的 cannot 啊，非常简单。周云逸 an expert 是一位专家 atTranslation 哈，是在某一个领域在翻译方面哈非常有建树的一位专家呢，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呢，出版社呢就把一本书的翻译工作呢交给了来自新加坡的三位学生。那么看看这三位学生来自于新加坡的哪一个学校，他们翻译的书的书名是什么。好，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新加坡的圣尼古拉斯女子学校的三年级的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双语教育。他们当中的吴奇轩、何雪宁和王玉宁被出版社哈，我们国内的出版社呢选中了去翻译一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又见雨后的彩虹哈，特别美丽的一个故事哈，通过这个名字就看到，我们知道呢雨后的彩虹非常的漂亮，那么这本书呢是完全是给孩子们写的。之后对于他们来讲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呢就开始了。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首先我们看一看三年级的学生 The third grade girl 啊，对，我们学过这个 grade G-R-A-D-E 呢是年级的意思哈，三年级的学生 at Singapore 啊，我们学过这个词哈，新加坡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这个名字哈，我们简单说一下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have 我们讲到呢，接受了一个双语的教育 have received 这个词哈，接受了。后面我们看看双语这个词，我们想到双语呢是两种语言，能不能说 two languages 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一个词，它表示双语的意思叫 bilingual。 bilingual 这个词呢有两部分构成，前面是 bi 呢表示两个的意思，后面这个 lingual 呢它翻译成语言，合到一起呢是双语的意思。我们知道呢这个 bi 呢在我们学过的很多的单词当中都出现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自行车哈，因为我们知道呢自行车呢有两个轮子构成，所以说 bicycle， 所以说通过自行车大家学会了这个词，这个前缀啊这个 bi 表示双两个的意思。我们同学呢当中可能说自己呢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或同学呢在国内呢学一些双语的教育或双语的学校，那么这种双语的这个词呢英文有一个专门的词，就是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个 bilingual 这个词哈。那么双语的教育后面加上 educ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an early age， 很早哈，叫 early age， 那么也可以说呢 when they were little，这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也可以 when they were little 或者 when they were very young 啊，都可以的啊。所以说表示很早很早的这个概念呢，有很多的词或句子结构来进行翻译。在他们当中有吴奇轩、何雪宁和王玉宁三位同学非常的 lucky 啊，因为呢他们被分配了一个任务，那么用到的是 be assigned to be translator。这里面学到了一个动词 assign， A-S-S-I-G-N 这个词，这个词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词呢是 assignment， assignment 它翻译成中文是作业。那么作为动词呢，我们知道作业呢是老师发给同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说 assign 这个词作为动词呢表示说发配给某人或分配给某人一件事情，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面呢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一个语法结构， were assigned to be translator， 成为一个翻译哈 for the children's book。 那么接下来看看这本书的英文的翻译，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中文的名称呢是又见雨后的彩虹。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彩虹之后再说呢雨后，那么这个翻译呢就比较容易了。See the rainbow 啊，这个 rainbow 这个词我们都学过哈，看彩虹。After the rain， see the rainbow after the rain， and a memorable experience， a memorable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began， 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记忆的难忘的一个翻译经历就开始了。好，那么在讲故之前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啊，新加坡的尼古拉斯女子学校呢一直呢非常重视中文的学习和教育。 The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has always 后面重视某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学一个有点难度的词组呢，叫做 attach importance to something。 首先第一个动词 attach， A-T-T-A-C-H A-T-T-A-C-H， 它的原意呢是把一个什么东西贴到一个什么东西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呢，这个附件英文呢叫 attachment， 后面加一个 ment， 那么如果把这个动词呢单独给它提出来 attach， 它表示说在某个上面贴上什么东西，这里面呢表示说把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属性，那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性质呢贴到了一个什么上面， attach importance 一个重要性。如果说你想强调的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呢，在 importance 前面再加一个 great， a great importance， 后面再跟介词 to something， 表示呢某个人对某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视。比如说我们对英语学习、对计算机的学习、对体育课非常的重视，那么就可以说呢 school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nglish study 啊，或者是说呢 computing 以及呢PE education 啊，都可以用这个词 attach importance to。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呢中文的学习和教育， Chines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那么同时啊，学校还设立了双语文化研究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该项目呢，要求学生要选修一些其他的选修课，比如说中文、中文翻译，以及呢和文化相关的一些课程。同时啊，在2017年2月，该学校首次提供了口译课程。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The school also set up 这个 set up 表示设立、建立的 set up by 双语文化研究项目。刚才我们学的是一个双语哈。叫做什么 bilingual， 这里面是双语文化呢，叫 bicultural， 这个词 bicultural 我们学过，前面的是 bi， 后面加一个 cultural 文化这个词，后面是 study programs， 一个研究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 which require 可以跟一个非限定的定语从句，或者呢跟一个什么呢 require 的一个分词 requiring、啊、requiring students to take additional courses， 这里面提到的是 additional courses， 表示说额外的一些课程 ，such as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related classes. In February 2017, the school offered an interpretation course. 这里面提到另外一个词 interpretation，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interpretation。词啊，跟这个 translation 在意思上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们说翻译是笔译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translation， 而如果说强调的是口译的话呢，我们要用 interpretation 这个词。后面跟的是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Literary works for children should be given to children to translate.Children can see a different world, adults cannot. 周云逸, an expert at translation, proposed. The third grade girl at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have received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early age. Among them, Wu Qixuan, He Xuening, and Wang Yuying were assigned to be translator for the children's book See the Rainbow After the Rain. A memorable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began.The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es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The school also set up bicultural studies programs, requiring students to take additional courses such as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related classes. In February 2017, the school offered an interpretation course for the first time.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冬奥的故事和他的冰雪故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吴成赫，来自北京新源里第四小学。我平常就非常喜欢冰雪项目，参与滑冰和滑雪速降运动已经有8年了，所以我对冰雪运动的顶级赛事特别关注。终于2018年平昌冬奥会，即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月9日在大韩民国平昌郡拉开帷幕。2月10日，备受瞩目的1500米短道速滑是本届冬奥会的首金，意义尤为重大。但1500米不是中国队的强项，而中国选手韩天宇曾在4年前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创造了惊喜，夺得了一枚银牌。那一年他才17岁，4年之后的今天正值当打之年，大家普遍对这一小将寄予了厚望。然而短道速滑的竞争是残酷的，在预赛中韩天宇、许宏志都被对手撞倒在冰面上。半决赛中3名中国选手竟然又同分到了一组，最终中国选手冲击金牌的愿望落空，韩天宇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但他拿出了中国短道速滑最好的比赛品质，不放弃，跟随住，找机会，能坚持。韩天宇赛后说，回去之后要好好想一想，一名运动员不能只有身体，还要有头脑、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长。我国冰雪运动基础薄弱，需要一些优秀运动员的带领，也需要经验教训的积累，更需要有更多人的关注参与，把我国的冰雪运动发展起来。韩天宇这一次失败了，但我们的冬奥梦已经在路上了。 收音旁的同学啊，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Peanut，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 story about a dog who is really small but very special.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is dog and see what he gets up to? Let's start the story, shall we?Three, two, one,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Peanut. Ding, ding! This is Peanut. He is tiny, but he is strong. He loves to sniff things. Even stinky things. What is Peanut sniffing, can you tell me? Looks like a stinky fish.Yuck, yuck, yuck. Ding, ding. Peanut sniffs a cat. Ow. He sniffs a wad of gum. He sniffs a trash bag. Oh, so smelly. No, Peanut, says Nina. Stop sniffing everything. Peanut sniffs Nina, Tad, and Mama anyway. What a silly little dog. So cute. Ding, ding. At the store, Nina puts Peanut in her backpack. He can see everything. Mama pushes the cart. Nina pushes the stroller. Tad is asleep. All right. So, who can tell me which one is Tad?Tad is the baby. Yes, well done. So Nina must be Tad's older sister. Brother and sister. Very good. Ding, ding. Nina pretends Peanut is her baby. Aww. Tad wakes up. He climbs out of his stroller. Off he goes. Uh-oh! Oh, no! Naughty Tad. Ding, ding. Nina sees the empty stroller. Where is Tad? She cries. Peanut jumps down. He will find Tad. Peanut, come back! Nina yells. 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think Peanut can help find Tad? I really hope so. Ding, ding.Sniff, sniff, sniff. Peanut's nose is to the floor. Is that Tad he smells? That is not Tad. Then, Peanut hears a giggle. Okay, what is Peanut doing? He is looking for Tad. Did he find him yet? No. Well done. Ding, ding.Peanut runs around the corner. That is not Tad. But there is a trail of Tasty-O's, Tad's favorite. Oh dear, Peanut. Ding, ding. Peanut follows the trail of Tasty-O's. Munch, munch, munch. He gobbles them up. The trail leads to a dark room.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think that Tad will be in this dark room? Do you think Peanut can find him?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Peanut pokes his nose in. Sniff. Sniff. Sniff. Big boxes make long shadows. Peanut is very brave. He steps inside. Oh, good luck, Peanut. Ding, ding. Peanut sniffs again. He smells food. He even smells a mouse. But there is one more smell. Okay, so who can tell me what two things did Peanut smell? He smells food, very good, and a mouse. Yes, well done. And it says there's something else,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yet. So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A dirty diaper. Ew. It is Tad. Yay. But he's not quite safe yet because he is up high. Peanut has to help him. Ding, ding. How can Peanut help? He can bark. Yip, yip, woof. Peanut may be tiny, but he is loud. Good job, Peanut. Ding, ding. Nina and Mama and the man in the apron come running. Mama grabs Tad and hugs him tight. Aw, yay! Ding, ding. Nina scoops Peanut up in her arms. He sticks his nose out and sniffs Tad all over. He likes stinky things. So, who is stinky? Tad is stinky. Ding, ding. You sure have a super sniffer, Peanut, says Nina. And Peanut tugs and sniffs all the way home. Oh, what a lovely story. Did you like Peanut? I thought he was a really cute dog. And he was very brave. Sometimes having a good sense of smell is really good. It's very helpful in dogs. Okay, everyone. Well,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story. Ding, ding. Thank you, everyone.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ime to say goodbye. Bye-bye. 那么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那么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January, February.